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一周新闻盘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近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4号消息，2020年全国所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和70%的村卫生室都要具备中医药服务能力。2017年中国电影市场国产片共有970部，其中故事片有798部，只有412部进入院线。25号，交通运输部公布计划，到2020年，全国高速铁路里程达到30000公里以上，覆盖80%以上的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城市。海关总署日前公布，截至20号，2018年以来，全国海关查获走私毒品犯罪案件277起，缴获各类毒品1.93吨。为了满足中心城区至城市副中心早晚高峰通勤需求，自7月1号起，将城市副中心线北京西站至通州站部分车次运行时间从48分钟压缩至39分钟。在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第7次代表大会上，北京市残联理事长吴恩岩表示，未来5年本市将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熊天平拥有一副美声派的独特音色，唱片界评论人常以张雨生、张信哲与其相提并论。熊天平的情歌世界中没有一点现实世界的圆滑和世故，像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孩子，真实坦诚，不存杂质。熊天平弹的一手好吉他，更因为如此，所以在作品里总是会呈现出一种书卷气质。一起来听到1997年发行的歌曲《爱情多恼河》。

遗憾是许美静1995年的经典作品，许美静的代表作之一。此曲由号称新加坡李宗盛的陈嘉明创作，编曲则是由吴庆龙完成。正是由于这张专辑《遗憾》和之后的《都是夜归人》，使得许美静名声大噪，地位在歌坛上也是日益攀升。虽然说许美静专辑出的不多，但是首首都是经典。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重回，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别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一切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一切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懂真情可悲。 不管你是职场新秀还是业内精英， 我觉得我看事情会看两面。 在很多不认同的情况下，你还坚持去。 白昼之后的夜晚，最远处回家的路灯都会为你点亮。北京 FM 九六九，陪你开往城市的另一面。

天，几乎全部时间都要在室内度过。你说等到周末就可以出去。你有多久没有听到鸟的叫声了？有多久没有听到大海的涛声了？有没有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唤你？该出去走走了。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生活。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国内 3D 打印技术第一人卢秉恒。 现在中国提出了一个建设一个制造强国、科技强国，这两个强国的任务正好完完整整就在你们肩膀上啊。这个30年50年，哎，那你们正好就是你们这个以最充沛的精力工作的时候，所以我希望你们都能够有所创新，为我们中国的崛起能贡献你们的力量。 知名企业家柳传志， 我记得那年在那个长白山辽阳也是走路的时候，看见俩民工盘着腿在地上坐着，干嘛呢？一人拿一烧鸡在啃着聊天，哎，当时给我这感触这深呢。因为什么呢？像我们在那个年代，一个烧鸡，全家过年也吃不了一个烧鸡，那很随便的。实际上，物质生活是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善，这个应该讲，跟这个企业家群体啊什么的还是分不开的。另外一个，企业家也要自律，确实要考虑到这个整个国家的发展啊，这些东西啊，形成一个正气，要不然的话，这个你真的说有假冒伪劣呀，这个其实啊，一粒老鼠屎坏一锅汤啊，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也是不好。像假冒伪劣产品，那就是应该用刑法来处置啊，不仅是一般的赔偿几十万，那绝对是不行啊。像这样做了以后啊，这个能让企业家好的优秀的能够更好的焕发出力量啊，这样的话呢，企业界的这个不但能发展，而且也会觉得更加安全。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我觉得经典呢，就是小时候我们玩的这个小霸王学习机。你看我们现在手机上玩这个王者荣耀啊，玩吃鸡，但是呢，你要是提到超级玛丽啊、魂斗罗，我还是愿意再体验一把。 我觉得经典呢，就是一定要经过时间沉淀的，因为只有时间才能验证出一个作品它真正的价值。就像我当时学播音的时候练的稿子，我记得第一部接触的就是青衣，现在我已经毕业了，并且还在从事这个职业，我在学生的时候用的稿子还是我当时就是自己在学习的时候用的稿子。因为只有这些真正经典的东西才是真正有价值让人欣赏的东西。 我觉得经典就是曾经某段时间打动我的一首歌，现在听起来依旧能让我眼眶湿润的一种旋律吧。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都错过，

大家好，我是曲婉婷。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胡夏。 大家好，我是怪兽。 我是石头。 我是马莎。 我是冠佑。 我是阿信。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高雅玲。 我是陶虹。 我是卓依婷。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和我一起听听经典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懂得珍惜一个未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是瑞娜的眼泪，难道现在就不珍贵？ 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当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一周新闻盘点，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近期本市将推出针对16周岁以上困难残疾人非医疗基本康复服务的补贴政策，受益人最高将获得90%的补贴。第四代电子路测收费装置已经上线，已经在东城、西城、朝阳、通州4个区进行了试点，随后将在全市逐步推广。朝阳区已建成香河园地区文化中心、垡头地区文化中心、798玫瑰之名3座地区级的文化中心，2020年之前再建7座地区文化中心。自7月1号开始，本市工商部门将联合质监、消防、公安、住建等部门，依法对违规销售电动车行为进行严查。首都机场于近日全新升级了航站楼内旅客 WiFi 网络，给旅客带来全新的高速上网体验。丰台区已启动实施批发市场差异化停车收费，对进出辖区内市场的清洁能源车辆全部免除进出场和停车费。7月底前，资料减免、一证即办、自助快办等8项便民服务类措施将在北京等直辖市、省会市共36个城市率先落实。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时光流逝，长大之后想起童年的时光，总会想起自己做过不少的傻事儿。现在想起来呢，虽然觉得很傻，但是还是觉得很可爱。那今天让我们一起回忆一下美好的童年，让我们来想一想，回忆一下小时候你偷偷做过的傻事。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大伦，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说到30万级别的豪华品牌 SUV， 宝马 X1、 奔驰 GLA 和奥迪 Q3 无疑是占据了第一梯队。确实啊，拥有 BBA 品牌加持的这三款车确实是品质与价值同在的，但并不代表这三款车就垄断了30万级别里的豪华品牌 SUV。 如果不想随大流的选择 BBA 品牌的 SUV， 还可以选择一些其他品牌的 SUV， 虽然品牌不够 BBA 响亮，但是品质与豪华感同样并存，非常值得推荐。沃尔沃 XC60， 沃尔沃的车向来都是没有太多硬伤的，无论是动力还是底盘调教都很不错。而本月初，新款的沃尔沃 XC60 已经上市了。相比老款车型，此次上市的2019款的车型仅对标配以及选配项目进行了微调，并针对部分车型增加了新的车身颜色、轮圈样式等等。XC60 的外观仍然是给人一种比较拘谨严肃的气场，好在雷神之锤的大灯和 L 造型的尾灯，这些全新家族式设计元素让 XC60 增添了一些科技感和凌厉感，具有很强的辨识度。在乘坐空间方面， XC60 进入国内市场以后并没有采取加长车身尺寸做法。动力方面，新款 XC60 将继续提供 T4、T5 和 T8 三种动力，其中 T4、T5 搭载 2.0T 的发动机的低高功率版本，最大功率分别为190马力和254马力，传动系统匹配八速手自一体的变速箱。再来看看 T8 车型，搭载了一套由 2.0T 发动机和电动机组成的插电式混动系统，该系统的综合最大功率达到了408马力，综合峰值扭矩为640牛米，传动系统同样匹配了八速手自一体的变速箱。这样一款不输给 BBA 品牌的 XC60 SUV， 你会喜欢吗？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

相信婴儿的眼睛，我不信说谎的心，我相信新鲜的泪水，我不信甜甜的柔情，我相信轻浮的风，我不信流浪的雨，我相信患难的真情，我不信生生世世的约定，是不是变成是对，我的心就不会再痛，是不是别开口去，你就感觉不到我的伤心。生生世世的约定，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北京的慕田峪长城位于北京市怀柔区境内，距北京城区73公里，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中外享有万里长城慕田峪独秀的美誉。于公元1368年，由朱元璋手下的大将徐达在北齐长城的遗址上修建而成，是明朝万里长城的精华所在。此段长城的东连古北口，西接玉庸关，自古以来就是宫卫京畿的军事要地，有中观台、大角楼、鹰飞道阳等著名的景观。长城的墙体保持完整，较好地体现了长城的古韵。今天跟随九六九旅行者一起走进慕田峪长城。 经典调频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慕田峪长城旅游服务有限公司的财务总监和营销副总罗星。很高兴有这么个机会向大家介绍慕田峪景区。慕田峪长城位于北京市怀柔区，是北京市五A级景区，也世界文化遗产，1988年正式对外开放，今年正好是30周年。2017年，我们慕田峪景区完成了6次国家一级接待任务，其中包括川普的夫人参观慕田峪景区。接待完所有的游客，包括国家领导人，都对慕田峪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们在 境外猫头鹰网站上获得了世界二十五名的这个旅行者之选的这个获奖，被中国评为第一，世界是第七。 景区内的山峦叠嶂，植被的覆盖率达到了90%以上。长城全长5400米，是中国目前最长的长城，也是著名北京的16景之一，国家5A级的旅游区。景区中呢，设有国内一流的登城缆车，开发了中华梦石城、施必得滑道等项目，形成了长城文化、石文化和体育健身娱乐的有机结合。英国的前首相梅杰、美国的前总统克林顿等多位外国的首脑曾到慕田峪长城观光游览。 万里长城，慕田峪独秀。我们这里森林覆盖率96%以上，整个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非常高，和城市里的景区是完全不一样。我们慕田峪也是市级风景名胜区，整个的这个青山绿水，然后长城呢以奇险峻秀著称，本身我们敌台密布，然后整个也是万里长城段的精华，有贞观台、大角楼、莺飞道仰，包括旁边的箭扣长城，也是户外运动和户外游客的这个体验的这个必游之地。 夏季满山青翠，流水潺潺，周末和家人一起驱车呢来到嘉峪关长城，一睹它的风采。 比如说周末游的话，可以周六从天津或者是河北去自驾游，也可以直接从相应的高铁到北京站坐我们的从前门或东直门坐我们的旅游大巴到景区，中午的话可以在景区品尝各种的怀柔的这个特色美食，包括怀柔板栗和怀柔的这个红鳟鱼特色的这个佳肴，然后下午可以在体力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参观攀登长城，然后感受这个中国的这个长城的古老文化，然后晚上入住慕田峪酒店，第二天可以继续可以在清晨去攀登长城，或者是做一些户外的运动，也可以去选择去红螺寺或雁栖湖做相应的这个游览，然后中午吃完饭就可以返程，基本上是这么一个行程。 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969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50%，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帮？ 乐车帮， 乐什么帮？ 乐车帮，4000家 4S 店任你选 ，4S 店养车低至50%，快下载乐车帮 APP。 二级逻辑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天空小仔登陆京东众筹，超低优惠奉献给969听众，点击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人工智能领域的第一个大众爆品，可以跟你多轮语言交流的伙伴，亲子游戏、家庭互动、智能升级、孩子的礼物，第一个人工智能伙伴天空小仔。招商电话010-6021-9900，969超低优惠，点击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 超低优惠，超低优惠！今年969团车季活动火爆来袭，第一站畅享经典优惠奥迪，凡通过今年969购买奥迪汽车，就能享受全系奥迪超低优惠。快拿起手中电话，拨打133-0112-5073，把您中意的奥迪车型告诉我们吧。报名截止时间7月6号17点，这么好的优惠还等什么？快拨打133-0112-5073报名吧，跟着969好车团到手。 我在从宣武门到中关村人头攒动的地铁4号线，摘下耳机，响起他的声音。 经典969， 是 FM 969。 我在北京飞往成都30000英尺的高空，俯瞰云端，响起他的声音。 是谁在敲打我？ 我在从美因茨到科布伦茨的莱茵河，捏着半张船票，响起他的声音。 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 欢迎收听969旅行者，我是泽林。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经典969，总被响起的声音。经典969广告城市合伙人招募计划正式启动，寻找想创业、有资源、有梦想的969广告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3-0112-5071，133-0112-5071。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我觉得能够被岁月留下的都能称之为经典。我觉得一定是因为它有一定的故事，然后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无论什么时候听到那一首歌，音乐响起， 还有它歌词里面所表达的意思都能够引起不同年代的人的共鸣，我觉得就能称之为经典。 我觉得经典是一定是能够流传的东西，这是第一个。经典的东西呢，我觉得一定是跟这个制作经典的人的付出有关的。有没有说我就做了一首曲子，然后我就一下子我就吃一辈子？有没有这样的？有，不能说没有，但是这种是少数。我觉得更多的人是在某一个领域真的能够扎进去，能够钻进去，真的下功夫。因为我相信一句话，就是一分耕耘一分生活。所以呢，我认为所有的经典都是跟付出成正比的。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人民日报数字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涛。 啊，我们既是在这个业内，我们先带头走，我们也欢迎业内的很多朋友都能加入到这种试验当中来，这种实验当中去，来丰富我们的产品，让我们的受众能够在我们今后的各种的终端上得到更丰富的一种体验。 阿里巴巴大文娱集团优酷事业群副总裁郑卫。 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大家奔跑的速度越来越快，其实我们每个人对最温暖的东西是越来越需要，而家乡是我们心目当中永远不可替代的那一片温暖。 呼和浩特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陈向东。 呼和浩特呢，是一个多文化交汇、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城市。这个呼和浩特呢，既古朴又现代，欢迎天下游客到呼和浩特体验。 晚上十点，回想一下今天发生的有趣事情，带着微笑上床睡觉哦。我是陶喆。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